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段书觉是个讲究公平和礼尚往来的人，燕京华不喜欢枯燥的练剑，都能收心陪伴他，他也不能枯守在此处，该陪他出外游历才是。于是他们二人结伴而出，去巴蜀一带游玩去也。谁想到了巴蜀时，段书觉竟意外遇见了熟人。有人说，一黑蛇妖在巴蜀一带横行，为非作歹，名唤叶继明。附近的修仙门派都拿他无可奈何，他霸占一处风光最盛的山头，时常下山捉人，却也不拿来果腹，往往逗弄一阵后，便又将害得面如土色、肝胆俱裂的人好端端送下山来，着实可恶。听了这段描述，段书觉便隐隐觉得这妖物或许他认识。他与燕京华一道上了山，叩响了山门。宝座上倚靠的可不是那坐没坐相、站没站相的小黑蛇，他早已长成俊美又邪气的青年，一袭埋着暗金色蛇纹的华丽黑袍衬出他修长的身段，手里还是夹着烟管，左眼下方有一片黑色的万字蛇鳞纹，与他淡金的眼瞳相衬，甚是美观。二人皆是一眼就认出彼此，小黑蛇看也未看燕京华，单手之一打量着段书觉。 小鱼，你功力退步了。 段书觉。 段书觉温和有礼地报出自己现在的名字，又指了指自己的左眼。 嗯？没退灵？ 你才没有退灵呢。 小黑蛇叶继明唾了他一口，往蛇鳞处点了两下。 好看，你懂不懂得欣赏啊？ 段书觉含笑道。 是，颇为赏心悦目。 叶继明盯着他说话时微动的耳尖，以及翘起一点点的唇角，看得有些痴。燕京华看着二人一来一往，聊得好不热络，便主动插话道。 小黑蛇，你还记得我吗？ 叶继明正同小鱼聊得开心，不易被人打断，便拿眼角冷冷一扫来人。 你是哪根葱？ 燕京华下山时脸色并不算好，段书觉替叶继明说了一会儿好话，燕京华方才气鼓鼓的道： 蛇这种东西当真是养不熟。 段书觉哭笑不得。燕京华就是这样，性情多变，偶尔待人温柔体贴，有时偏有孩子气的紧，在与他欢好时都有恶作剧之举，揪着他的头发让他一遍遍重复自己的名字，并要完整的道： 我是段书觉，我爱燕京华。 段书觉本性保守，说不出爱字，无奈身和心一道被拿捏在燕京华手里，他只能认了，脸红红的跟他学舌，说爱，说喜欢。燕京华虽说是大哥和师父，但成年后反倒是段书觉更照顾燕京华，满足他一些稀奇古怪的奇思妙想。段书觉并不奢求很多了，他只希望一切如常便好。然而世事总不如人心所愿，燕京华体内灵气远超段书觉， 而在双修的作用之下，段书觉的灵力也随之水涨船高，不出两年便已突破金丹境界。但不知是谁向赤云子捅破，说段书觉金丹大成之时，天边未有同云聚集，反倒是乌云密布，疑心段书觉绝非正道之人。于是段书觉身为妖物一事愈传愈凶，渐渐的山中人人俱传，流言蜚语终究传到了现任山主赤云子耳中。要知道燕京华将来是得继承禁虚峰之人，他的首徒怎可是一个妖物呢？并不知晓段书觉自幼生活在仙山灵泉，身上断无一丝邪气的弟子们包围上来，封锁了余光潭，要求燕京华交出妖物给大家一个说法。燕京华将段书觉护于炼丹阁内，令他千万不可轻易出门。段书觉倒还冷静， 师父没事，我问心无愧，愿接受太师父盘问。 他们正在气头上，怎容得下你为自己申辩？莫要煽动，乖乖坐好，烧好这一炉丹啊，放心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 说吧，燕京华步出炼丹阁，并信手在炼丹阁外加注了一层封印。段书觉面朝向丹炉，将火燃旺，耳朵却细细听着外面的动静。可惜有封印，屋内不很能听清格外发生了何事，唯有赤云子的怒声依稀可辨。 他隐匿身份一事，你可知晓？ 不知道燕京华说了些什么，赤云子怒道： 多年隐匿不发，若是妖道故意混入，该当如何？你这师父是怎样当的？ 燕京华又讷讷地说了些什么，赤云子怒气方平。 你既这般说，我便等着你说的交代。 少顷，大门再开，燕京华大步走入，阁门在他身后轰然关闭。段书觉起身询问： 师父如何了？ 他当真怕自己拖累了燕京华，他明明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，是将来的禁虚峰之主。是，不等他想完，燕京华便快步走上来，一把抱住段书觉，亲吻了一下他的耳尖。段书觉脸颊一红，正是因为这个蜻蜓点水式的吻，他未能在第一时间察觉身后有股异样的热浪扑来。熊熊燃烧的八卦丹炉悄无声息地开了门，一面死门。段书觉被推入丹炉的瞬间，死门关闭，他被彻底封死在环伺的火蛇之间。他刚才还往丹炉内加添了几把灵木。这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，段书觉瞠目结舌许久，方觉烈火焚身，剧痛难当，但他却是一声也叫不出来了，因为他听到了燕京华振臂高呼的声音。 各位弟子，我并不知道孽徒段书觉乃是狼妖，此物有意欺骗于我，潜入山内狼子野心，其心可诛。我犯有失察之罪，已亲手诛杀孽徒，望请师父惩处，以儆效尤，也让众弟子以我为戒，莫要再轻信他人。 狼妖？什么狼妖？为何？为何啊？燕大哥，师父，是你带我入山，是你将我养于余光潭中，你分明知道我是 无数问题乍然涌入段书觉脑海，只那一瞬，他意识到了许多以往从未注意到的可疑点。自己与父母栖居之地向来隐秘，为何会被人发现呢？为何自己会闯入一张生满倒刺的渔网？他虽是慌张， 却仍保有起码的谨慎。那时他明明又很仔细地观察四周，为何燕京华会恰好出现在那里？为何燕京华会将重伤的他捞起，毫无芥蒂地带回山中豢养多年，却从不让他为人所知？是怕他身份暴露惹来非议吗？那为何他又在自己成年后提出要让自己参与进虚剑会？为何向来不务正业的燕京华会在剑会中一举夺魁，拔得头筹？为何自己成年后修炼进度大幅减缓，几乎成了半个废物？为何他可以睡自己睡得毫无芥蒂，杀也能杀得毫无愧心呢？这些问题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怪音打断。发育成熟的鲛人耳本就敏锐异常，尤其在濒死前夕更加敏锐。他听到了一个一板一眼的声音，这声音他曾听过，就在燕京华拔取时钟剑之后，他在薄雾中曾听到过，只是没有这次这般清晰。 恭喜宿主燕京华，主线进度完成100%，达成成就气运掠夺者，疯狂收藏家。物品盘点，获得原小说《鲛人仙君》中气运之子段书爵所属时钟剑成一，定海宝珠成一，鲛人泪成十，君山剑谱成一，香水神木成一，及段书爵躯体内所炼长生鲛丹成一。请问是否接受传送？ 这也是段书爵听到的最后的声音，他身体晃了晃，没入烈火之中，再也不见踪迹。白衣焚尽，丹心摧折，一滴眼泪自眼角滑下，没入乌发间，在熊熊火焰间滚落一颗被烧焦半边的鲛人泪。